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各位大家好，今天是7月17号就南风枪的时间又到。今天呢有我简洛夫、糖水同埋仲有一位新的朋友，就是阿猫姐。 Hey, 大家好大家好。喂，可能大家都听过我把声的了。 喂，你加入我们呢就好好、啊。因为我们以往呢几次呢都是阳性阴衰，就冇添，唔系阴衰。咁你加入我们呢就变咗即系平衡啦。 猫姐介绍下自己先啦。 哦，你好，咁咧，首先就介绍下自己啦。咁我嚟咗澳洲大概8年到啦。咁以前未嚟澳洲之前系做会计嘅，咁就充满梦想咁嚟澳洲啦。但系即系发觉个文化好多差异嘅，其实香港同澳洲咁样系啦，简单咁样介绍下自己啦。咁其实我就即系今日讲教育啦。咁我有一部分我嘅工作都同教育有关嘅，即系唔系完全啦。因为我兼职会做下教琴啊，啲有小朋友嘅，都会即系大概知道呢边啲教育情况啊。同埋我有好多朋友而家仲喺香港嗰啲，即系有小朋友啊，开始要读小学啊咁样咯，即系都会睇到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咯。 你嚟咗几多年啊？ 我嚟咗8年咯。 8年啊。 哦，咁适应咗啦，系嘛都。 而家系啊，我都唔想翻去噶啦。 哦。 因为太多变化，你见到次次翻去咧，即系越嚟越唔想翻去。 好多我识好多，识好多都系咁样噶，即系过咗嚟，即系觉得香港嗰个环境系好似好唔合理噶嘛，即系越嚟越唔合理啊。 系啊，因为我好多旧同事， 越嚟越多人系咁谂。 我好多旧同事咧，做咗10年嘢咧，喺香港咧系冇加过人工噶，好变态我觉得。啲嘢，佢哋话啲物价系咁升啦，楼价系咁升啦，但人工系唔加噶。 喂，讲开啊，咪讲开喂，你哋有都成日都留意香港新闻噶啦，咁好似最近系呢、這个会考嘛，那个香港会考放榜啊嘛，咁咧就喂做咗几日新闻咧就即系好似好想知有黄之锋啲成绩咁样啊嘛，咁啊咁咧即系做到啲报纸咧，即系几乎头条咁滞啊嘛，其实咪好变态啊嘛，即系黄之锋考成点同佢搞社运有乜关系咧？ 啊，佢名人啦，我谂。 唔系，同埋你年年都系咁噶喎，即系嗰啲会考嗰啲咧就。即係捉啲狀元出嚟訪問啊，跟住啊，誒揾一啲嗰啲有啲啊，可能啲傷殘啊嗰啲咁樣，又啊嗰啲可能啲家境貧困啲啊咁樣，即係抄呢啲出嚟做新聞喎。 根本就係話嗰啲人，即係好似你聽考點嗰啲話，啲人啲水平低啊嘛，冇嘢好寫啊嘛，諗唔到有咩好寫，咪寫呢啲咯。 最 都係呢啲人睇啊嘛，覺得。 最過癮咧，佢訪問你一個，你有冇睇到即係報紙嘅成啊？咁啊，訪問一個聖保祿嗰、那個有個狀元啊嘛，咁啊問佢，即係其實問佢啲問題，話對佔中嗰、那個睇法啊嘛。咁其實咧，如果係正常咁答咧，其實可以有三個答案嘅，即係有三個答法嘅。咁啊，第一你可以答 咩啊？ 佢問你對佔中嘅睇法咯，即係點樣咯嚇？咁、就即係其實佢。个问题本身都戆居噶啦，已经你访问你访问佢吓，唔系啊，即系我觉得啊，即系正常嚟讲咧，即系如果我系嗰个被访问嗰个咧，即系有三种答法嘅啫。第一个就系我支持占中，咁咪讲哔哩吧啦咩原因咁我支持占中啦。第二个答案就系话我反对占中，咁你可以讲哔哩吧啦咁样讲埋啦，你点解反对占中啊？第三个你可以学阿梁振英咁样 no comment 咯，系嘛？not commenting 咯 ，I do not comment 咯，咁啊即係你可以有三種答法噶嘛，咁佢答咗一種最戇居嘅答法啦嘛，咁佢就話啊，我哋學校唔係好想我答呢個問題嘅咧，佢咁樣答法係冇戇居嘅， 但係老實啫，咁佢唔係戇居，係老實啫， 唔係咁 佢太老實啫。 喂，你 好奇怪喎，咁即係其實佢學校有指導啊，對佢點樣回答記者嘅問題？ 咁好明顯係佢好誠實咯。即 系 嗰诚实， 系咁，但系戆居嘅， 就应该系 考回一个十七八岁啦，系嘛？即系佢，即系如果香港一个学生，或者唔好一个学生啦，即系一个十七八岁嘅人啦，即系其实你应你得，如果你系咁问你，你应该答得一个得体啲嘅答案。你其实你冇乜所谓，中意答你赞成又得， 你 觉 得系咁 啫。你首先你可以 not comment 都得，系嘛？呢、這个你有个主观有主见喺度噶嘛？佢而家咁， 你可能 最大。最大問題應該係佢學校點解會有呢個指引去俾佢喎？如果係咁講，係嘛？ 咁 冇理由。 可能咧，啲而家啲學校會嘅啲周會同啲同學講咧，話大家應該要努力學習。嗱，呢啲政治嘅咧，大家就唔好參與咁多啊。有啲學校會咁講噶。 如果係咁樣係更加恐怖咯。俾佢即係如果我假設佢白痴啦，呢個女仔我唔知啦，冇睇。我冇睇过嗰个报道，但系如果系咁样显示咗佢学校系咁样俾指引佢嘅呢件事系更加恐怖。 唔系咧，如果一个教育嚟讲，系咪应该即系我自己觉得话，你应该教育个学即系个学生，其实应该有训练个独立嘅思考嘛。即系唔系话做一个我叫你做乜就做乜做乜做乜。你估即系佢我如果你系一个幼稚园嘅学生，咁你可能佢自己冇分析能力冇思考，咁你系。學校是教他一就一，二就二咁樣啊。但係如果你 咁，我問下你啦，簡諾夫，你自己有你自己有仔女講唔講得㗎？ 講得，冇乜所謂，冇乜所謂。 你自己有仔女啦，咁你應該有香港朋友都有仔女啦。係 啊。 咁佢哋嘅睇法係咪都係覺得教育應該係訓練獨立思考嘅能力嘅？ 我唔係嗱，我自己覺得我喺呢度，譬如我個仔都大個啦，畢咗業㗎啦，即係大學畢業啦，咁樣就。佢又即係我從來我都唔會話即係用一種好好strict咁樣，即係要佢就點點。我覺得要佢自己去，我覺得係要佢自己去諗啊，應該點做咯。即係佢做嘅嘢唔啱。 頭先咪咯，我亦都頗為肯定你會想你個仔獨立思考，但係你香港嗰啲朋友係咪都係咁諗咧？ 我覺得唔係，大部分都唔係，因為香港個制度令到佢哋。覺得 或者我可以講下啦，因為我都見過有啲家長啦，即係帶小朋友過嚟讀書啊，即係嚟澳洲嘅，我見唔少嘅都有。咁睇到啲小朋友嚟到，即係香港嗰啲啦嚟到啦， 你 睇到 佢送啲仔女過嚟， 係啊，送嚟澳洲讀咯。咁見到好多而家呢一兩年最近係多咗噶，可以老實講。咁你睇到嗰啲人咧，啲細路咧，佢哋培養出嚟香港嗰啲文化咧，就係佢哋唔講嘢噶。嚟到咧，你同你傾偈咧係唔出聲嗰啲，揸住部手機喺度打咁樣咯。即係其實我好老實講，點解咧？因為都有朋友以前咧香港做教書噶嘛。即係你唔可以教太多呢啲獨立思考嗰啲咁嘅嘢嘅，因為點解咧？你首先你要睇翻個學校架構啦、行政啊各方面噶嘛。咁你教佢咁多啲獨立思考嘅，個老師都難管，佢又好煩噶嘛。你明唔明啊？個個都咁獨立嘅話，咁咪好多意見。個老師已經好唔得閒噶咯喎，你仲教佢獨立思考？ 但係嗰啲家長會唔會都想佢哋？家長嘅諗法又點咧？ 你好難㗎，啲家長好忙㗎。你好似我啲朋友咁，你翻工你邊得閒理佢，掉落嗰學校度就算㗎啦。好忙㗎，而家香港啲人變態嘅翻工，朝頭早你一早出門口，你夜晚成九點十點，可能翻到嚟個仔都瞓覺啦。 唔係，我覺得我其實你即係比較兩地嘅教，其實教育嗰、那個即係嗰個。先生或者個學校嗰個教育個方針係完全唔同嘅，即係你香港嗰啲咧，即係譬如我感覺上香港嗰啲咧，就係、是、話你無論你去到中學啦，咁嘅時佢都係話即係學校係或者個先生講或者佢你佢即係學生要好 follow 嗰個方向嘅。但呢度唔係呢度，譬如你就算呢度喺好小學嘅時候咧，佢已經係好俾你自由發揮嘅呢度。 咁我就係想講，其實獨立思考係一樣西洋文化嚟噶嘛。嚇！呢樣唔係中國文化嚟噶嘛，係舶來品嚟噶嘛。獨立思考呢樣嘢係嚟自理性主義咯。 我覺得可能即係同你中國傳統嗰啲。儒家嘅思想或者一路咁嘅教育，或者一路都係覺得你以前可能即係嗰個制度咧，就係即係要好紀律嘅，即係要好 嚇。 我自己都喺網上同嗰啲香港嘅教師 check 過，咁咧我以前係網上遊魂嚟噶嘛嚇，咁、其實我唔記得講開咩，講開就係大概，譬如講開香港嘅教育制度啦，咁佢哋香港其實佢哋嗰個教育資源好充足噶嘛。即係其實政府擺好多錢喺每一個學生身上噶嘛，喺香港係，咁嗰啲教師其實亦都有好多嘅，即係金錢上啦，起碼當可能佢哋要做好多 admin 嘅嘢，咁我唔清楚，譬如會俾佢哋去外國去睇下人哋點樣教，咁當時嗰位網友咧，佢就係有機會嚟澳洲睇澳洲嗰啲学校啊，睇下人哋系点教啊，教咩啊咁。咁佢反应好得意喎，佢就话：，唉、哎，佢哋教即系好多嘢咧，我哋唔可以学嘅，因为咧，譬如佢哋教完，佢哋教，譬如话教文学咁样啦，睇完莎士比亚咁样，佢哋唔会教，唔会俾啲指引佢，话俾佢听，课文入边系咩系啱啊，咩系唔啱啊，就咁放开俾佢哋自己去谂，自己去分析，咁样系唔得嘅，佢觉得。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当时。咁当然你系要放开俾佢去讨论啦。 即系你嘅讲法，即系话香港嗰啲教法，即系话佢教文学咁问，即系可能叫佢睇完书，跟住就点啊？即系睇完本书咁样。 即系话俾佢听，呢段咧系啱嘅，嗰段系唔啱，即系 唔 要俾 系 啲 啱唔啱啫， 好 我 清楚嘅 呢 指 度 引俾佢 佢 咯。 唔一定系话啱唔啱，佢会话嗱，第一段嘅写作手法系乜嘢啊？或者呢一段莎士比亚系有几多段 passage 啊？即系一篇嘢有几多对啊？有每一行有几多句啊？譬如莎士比亚14行诗啊，个结构啊，即系佢会问好多呢啲问题，跟住叫 唔系 你 咁。 答案咯。佢唔会叫你去话自己谂下呢篇嘢究竟有咩意境啊？嗰啲佢唔会及呢啲嘢噶嘛。 唔系 如果佢系 呢 咁 度要 客 写 观都 OK 喎，我觉得。 呢度要写翻 但系问题，如 个 果佢 报 中间 告。 渗入咗一啲佢自己嘅意见，譬如话咩系啱嘅，咩系唔啱嘅，或者罗密欧与朱丽叶，你哋唔好咁激啊，咁样咧，咁就大镬啦，咁样唔大 而家 镬啊？ 开始系咁样嘅，而家佢哋好有问题，同埋点解 我谂 即系 不 嗰 嬲都 啲， 系咁嘅。 同埋啲老师都好惨嘅，即系我都有朋友教书啊嘛，跟住前即系好多咧教咗咧都教咗一两年啦就走啊，点解咧？佢话即系佢好有心去做，但系你香港嗰啲学校咧好多系行政主导嘅，自从梁锦松将嗰个校管文化咧改咗做以行政主导之后咧，佢话譬如一日可能你有成10个钟系搞学校啲行政嘅，佢都冇乜时间去准备啊，点样教啲学生思考，其实佢哋都好惨。好大压力噶，即系你唔好以为就咁教人思考，你系唔使讲嘢，你要准备好多材料嘅。其实， 唔系咁，其实咧，即系我先头同你两位倾过咧，咁咧就话香港嗰个教育点解会有个问题咧？咁咧就阿糖水就话香港嗰啲文化嘅差异系嘛？即系话你又觉得系文化差异影响到两即系同西方嘅唔同啦。咁阿猫姐就话系根本香港嘅制度就令到咁样，我觉得两样就好似鸡同鸡蛋嘅问题咯。嗱，即系实喺香港嗰啲，譬如啲家长咧，如果你学校唔俾功课啲学生嘅话咧，就啲冇功课嘅话咧，佢会问点，佢话点解冇功课，点解俾咁少功课啲仔咁样？即系佢香港啲家长可能要求到咧系好多功课，嗰间就叫学校，嗰间就学校就好啦咁样。咁我就问题就系话，究竟系啲因为？ 其实而家 个 都 家 开始 长 唔 要 系， 求系咁样啊，令到个教育系变咗咁样咯，定抑 其 或 实 系个制度问题咧？ 而家都唔一定系咁。我有朋友咧系特登拣啲学校唔好咁多功课噶，即系佢而 你 家 讲 多 香 咗 港 好多 啊？ 选，系 香 啊， 港 而家多咗好多选择。有啲学校咧，佢哋唔做功课系做 project 噶，系啊，佢哋即系譬如一年做几个 project 再当功课噶，即系。都要睇翻间学校，而家多咗好多唔同嘅学校。以前净系得嗰啲上堂啊，举手坐喺度。而家有啲香港啲学校咧，系即系好似小组咁样翻学系一个小组咁样。 有咁嘅学校嘅咩？唔 有 问 有 科 有 系 有 嘛？ 有唔同类型噶，有啲叫做咩 我一 文法类，有啲就系俾你咩智能类，有啲咩唔知好多种噶。而家多咗好多噶，系啊。 以我 或 所 者 知 咁 就 啦，我哋翻翻去 唔 个原点嗰度啊。 系啊， 咁其 系 实你哋 啊。 话好似讲到香港嘅教育有问题咁，你哋好似 assume 咗有，但系个问题咩咧？ 个问 我觉得 题你睇到， 教育局有个网站，嗰啲指引根本就已经好有问题啦。你睇下而家佢根本就搞明咩普教中实行嗰啲咁样，你睇到噶嘛？佢个方向根本就错啦。同埋佢都唔系话佢个方向都唔系教人哋独立思考嘅，佢方向就系搞埋晒啲咩认识祖国嗰啲，系咪先？ 唔系，除咗呢度之外，呢度我就香港其实唔系香港好注重嗰个分数啊。即係個問題就話好注重你嗰個 academic 嗰、那個即係考試嗰個成績啊，即係考啲學科嘅成績啊，即係譬如你考得即係你全部你都係為咗咁樣，而你嗰啲學嗰啲咩學鋼琴啊，學網球啊嗰啲，學游水啊啲，全部咧係為咗入個名校去做呢樣嘢嘅。即係我覺得或者你唔係話為咗學生嘅興趣，即係佢邊一個方向去做啊嘛。 其實點解咧？呢啲嗱，即係有啲人就話係因為英國佬殖民地時代咧，六七年暴動之後咧，即係佢想你啲人冇咁獨立思考嘛，咁咪整一個考試局啊，整啲考試制度啊。因為有啲客仔同我講翻，所以佢都要送啲仔女而家過嚟讀書，話越嚟越嚴重啊嘛。佢覺得呢個問題，即係九七前都係咁噶啦，但係以前咧都起碼放啲嘢俾你學，就唔會話管住你。而家真係好似頭先阿糖水講咁咧，啲學校係俾曬點樣個去谂嘢噶，好恐怖噶， 唔系，即系有啲家长。首先嗰个问题，嗰个问题咧就话你成个架构咧，根本你譬如你而家香港你读完中学，你要入大学咧，咪真系要考个全世界都要考个试啊，即系要考个入学试或者一个类似会考咁嘅嘢。而你凭即系根据你嘅分数入去学入收唔收你入大学噶嘛？咁但系即系我意思系话你。而家香港嗰啲係好，因為你入好本身成個教育制度嘅問題就係話你入唔到大學，即係依家唔係教育制度，應該係成個社會嘅問題。就係你入唔到大學，就好似真係世界末日啦，即係或者你冇第二條路可以行咁樣。咁啊，所以咧香港 都係㗎， 唔係即係我知係啊。咁啊，即係話佢後屘咪整，而家咪即係最近呢十幾年咁啊，十年八年之後咪整咗啲咩副學士啊嗰啲好多 kid class 嗰啲咁嘅，即係話 其實。副學士的出現你知不知道他真的不是為教育的，是當時董建華那時候你都知道沙士很大鑊的，沒事做的嘛，他為了個失業率可以降低一點，他不是整些人進去讀書一路讀去美國的，就是一路不斷地讀，那你的失業率就好了，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就算澳洲都是的，澳洲都是這樣的，澳洲很多人 是讀完大學出來他或者找不到一份嘢做，或者找不到一份好嘅嘢做啦，未必找不到嘢做嘅，佢唔做啫。咁佢可能會再入去再讀個第二個 degree。咁咧變咗咧，其實澳洲好多都係㗎，佢可能一個揾有幾個 degree。其實佢係一路逃避緊嘅。我覺有呢啲咁嘅人 嘅。你香港啲失業率咁低啊，唔排除就係啲人個而家有啲未必有嘢做，就喺度讀書，咁你梗係低啦。同埋點解你明明點解要求分數咧？因為你睇翻香港個就業結構嘛。我以前讀書咁樣畢業。就好多人都想考公務員噶嘛，咁你係要考公務員係咪要成績好啊？你個其中一個條件你要中英文試啊，跟住又要你唔知大學幾多分咁樣噶嘛？ 唔係，但係而家我即係我就話俾你聽，覺得我覺得就話先，就算你一入咗大學啦，即係大學畢業出嚟咧，你而家香港咁多大學畢業生，你係出嚟，你唔一定係好似我哋以前咁樣，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其實大學出嚟就好巴閉噶嘛。你而家唔係一個，而家你。你香港根本你遲啲，其實香港同大啲社會同西方社會冇乜分別噶啦。即係話你喺我喺澳洲咧，你麥當勞買麵包買包嗰個都係大學生啊，掃地嗰個都係執台嗰個都係大學生嚟噶啦。其實大學生周街係噶嘛，咁但係 其實聽你哋咁講，其實香港啲教育制度冇乜問題喎，除咗政治方面佢有指引之外，其他方面係冇乜問題 嘅喎， 聽唔出。 佢有問題喎、 啊，思想之外有咩問題？ 佢唔係淨係政治啊！你睇到嗰啲科目咧，嗱，你以前讀中學咁啦，佢咪有中英數，跟住有文理科咁嘅。佢而家係將中英數跟住變為嗰啲咩通識咁樣咧，又唔教歷史啊，乜都唔教嘅喎。其實根本個課程係好有問題嘅喎。同埋佢而家想矮化英文喎，等你啲人同世界脱節喎，咁都冇問題，你覺得？跟住又唔想你學繁體喎，要簡體字喎，仲要你全部用普通話喎，咁都冇問題。 全部都是跟政治有關的東西啦。 唔係唐生，你覺得冇問題係咪？你覺得佢點？ 唔係我意思話你而家講係制度上的問題嘛？你而家唔係講緊如果我擺脱咗呢啲政治嘅 唔係喎，係佢都係影響到個制度嘛？你影響到個制度係啊？你 你影响到以后，譬如第日你揾工，可能要就要识普通话啦，咁样广东话唔接受啦，咁你一路影响落去嘅，以后就写繁简体字咁样咯。 唔系呢个都系社会嘅政治问题啦，但系喺制度上其实系，即系我哋讲系我，譬如话你揾工要，如果香港人系想要揾工嘅话，咁如果将来啲工系要识普通话嘅，咁而家。教你普通话咪好咯，咁咪啱晒咯，系咪？即假设啦。 但系问题系而家咧，我发觉问题唔系话喺咩制度，其实家长个 mentality 都系仲系停留喺97前嘅好多都。你譬如同有啲家长讲，仲话诶，梗系边间大学好啊啲咁样嘅嘢，即系香港我讲。但系即系佢睇唔到而家个环境转变好大噶。好老实讲，即系我见到有唔少咧，譬如 UTS 嗰啲学生啊，讲国语个粗流利普通话，我见过有几个。跟住咧问佢哋啦，诶 Year Three 咯，搵工未啊？跟住咧佢哋话，用国语同我讲，佢话使乜搵嘅啫？香港其中唔知边间 Big Four 请咗我噶啦，我啲屋啲 uncle 嗰啲系佢哋啲客嚟噶嘛，咁样。 即系其实个问题就喺呢度咧，即系香港其实即系我觉得过几唔使话我谂咪过几年咧会一个就好大问题嘅。其实香港嗰个工种咧，一来工种细，同埋咧你香港嗰、那个即系嗰个成个社会嗰、那个即系对呢个大学。生嗰個睇法同埋嗰個價值觀咧，仍然係停留翻喺你十幾廿年前嗰個階段。其實好啦，澳洲最近都出咗有報紙有登到啦，話嗰、那個讀 accounts 嗰啲啊嘛，係嘛？即係 accounts 好多人，即係好多亞洲人嗰啲留學生去讀 accounts。咁其實澳洲佢嗰啲 accounts 個工係好少嘅啫。佢一路係出到咁多，就佢啲校想揾錢啫嘛。 嗱，呢樣嘢一陣間可以講啦。我之前都 post 過啦，即係話其實佢哋政府唔係唔知冇 account 工㗎，即係其實佢哋呢一個係一個移民嘅階梯嚟嘅。 唔係呢啲係人都知㗎啦。唔係其實你可以睇到，喂一個社會係咪要咁多律師咁多醫生啫？咁其實你好多，但係你而家香港個即係我，所以話呢個雞同雞蛋問題咯。究竟係呢啲人係？啲家長或者啲學生係咁一窩蜂咁湧入去讀，中意讀嗰啲finance 嗰啲嗰類咁嘅學位，但係又冇乜人讀其他嘅喎，即係譬如你要讀音樂，冇人去讀嘅喎，咁因為出嚟係冇出路啊嘛，咁即係個問題就話你究竟係邊一樣導致即係個制度係因為嗰啲人個。个需求个制度去就嗰啲人咧，点解个制度系咁样，啲人变咗要就佢咧咁样？ 有好有关系就系嗰啲传媒咯，即系啲传媒咧成日话咩啲八 A 啊、九 A 啊，嗱呢个八 A 又去读 E 科啊，呢个唔知读咩律师啊咁样，你明唔明？即系啲传媒其实有洗脑嘅作用噶，同埋我觉得唔觉得读音乐冇出路噶？我以前教琴老师话读音乐噶嘛，跟住佢搵好多钱噶，可以。即系其实我觉得个 mentality 系啲家长点谂，即系你唔系话读咩科嘅问题，系你点样去 你首先有观念点。有观念已经好唔啱嘅，即系香港啲家长咧，你读大学第一样呢样又搵唔搵到钱呢、這个已经系一个好根本系侮辱咗呢个教育制度咯，我觉得就系、是。 咁你又个调转嚟讲，你大学都系搵啲学生钱啫嘛，而家。 唔系啊，我即系你去拣科，纯粹为咗边啲工，或者边度搵到钱，出嚟搵到钱，其实或者呢，我即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呢样嘢咧，就系好危险，同埋咧你会好后悔，如果咁嘅谂法。即係等於， 我都後悔。 唔係，正如你，譬如嗱，即係我做 I T 嘅啦。我以前咧做 I T 好吃香嘅，即係讀 I T 咁跟住咧一窩蜂咪阿豬阿狗都去讀 I T 咯。咁但係咧，而家你知㗎啦 ，I T 嗰啲係好多 outsource 去印度啊，嗰啲第三世界嗰啲菲律賓啊、中國啊咁樣啊嘛。咁喺成即係個環境轉變咗嘅時候，你一發覺 I T 咧。其實唔係咁吃香㗎啦，就比如澳即係香港，我唔知係咪仲咁多人讀啊。但係如果澳洲嚟講咧，喺十幾年前咧，係要成90分，即係嗰個90分以上咧，先入到 I T 咧，70幾分入到。因為其實你變咗喎，即係你成個世界嗰、那個即係你，所以你如果你諗住係或者你讀嗰樣嘢純粹為咗話好揾錢嘅話咧，你好大機會會即係。即係會係未必係會到出嚟嗰時候未必到嗰個工種未必揾到錢咯。咁其實我覺得始終都係你去大學，其實最個 選科或者揀科嘅時候咧，其實最我覺得最緊要都係興趣咯。即係如果你個興趣 是，但 係 好奇怪㗎、我見好多咧新移民嚟澳洲啦，或者好多喺度住咗好耐，尤其是中國人啦、華人啦咁啦，你問佢咧想啲仔女做咩，個個都話做醫生，真係㗎，十個有九個會話我要個仔做醫生。跟住我問佢點解啊？醫生揾唔到大錢，都工作穩定，肯定揾到唔少錢先。 唔係你問唔係你問嗰個學你問嗰個學生，你問個問個學生家長啊？唔系我你问个学生，你问个学生家长先。 我同嗰啲家长倾啦，如果唔系点会啲补习社咁多人帮衬啫？ 咁嗰啲家长咪好戆居咯。其实你个仔系咪中意做医生先得噶？你读定个仔去读啫，系咪先？ 佢唔系咁谂噶嘛，佢话我为咗佢嘅将来，佢好听话噶，佢补习噶咁样。 唔系，即系所以咪呢样系最戆居咯。你几廿你点知将来系乜嘢？你冇人知道将来系点样。咁你譬如即係我就係講 I T 咁樣做 I T 呢樣嘢，我喺我入行做 I T 嘅時候係好吃香噶，咁啊全世界都話啊要讀 I T 噶，咁樣講到，但係到而家呢十年八年其實係好難揾嘢做啦，因為尤其是即係喺澳洲嚟講咧，人工又貴嗰啲嘢啊，咁佢可以好多呢啲工種可以 outsource 噶嘛，做 I T 譬如寫 program 或者做啲好多嘢都可以 outsource 去印度噶嘛，唔使喺澳洲做啊。 而家有 XP 嗰啲咁方便，佢全部拎曬過去外國噶啦，好多時都係啊。 所以其實變咗咪好。好即係個 唔係以前我揀會計都係因為咧，你唔知你知唔知以前香港話發三 C 噶嘛？你有冇聽過呢樣嘢先？ 喂，我知嚇，咁但係而家佢都咩啦？佢而家都話大陸嗰度都唔承認啦。 跟住咧，我覺得好慘嘅，點解咧？冇人同我講噶嘛？我嗰陣時又唔識揀科，我爸媽啲又唔識嘅，即係我媽淨係識香港大學，淨係識香港大學嘅啫。咁我嗰陣時點解會揀咧？因為聽到人話法三師、醫師、律師同會計師係最法噶嘛。咁我又唔夠分入醫師同律師，咁咪讀會計咯。跟住咧，點知畢業之後就中招啦。嗰陣時啱啱就係將啲會計工咧移曬去大陸， 會計係可以移去好多地方嘅。 係啊，我唔識噶嘛，以前跟住唔知啦，跟住中招咯。 係，好啦，喂，第一節咧時間差唔多，我哋休息一陣，我哋翻轉頭再傾過。